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8，北京晴间多云，35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考察香港少年警训永久活动中心及青少年综合训练营。 习近平在视察驻香港部队时强调，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加强驻香港部队工作，坚决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习近平会见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 李克强会见菲律宾外长卡耶塔诺。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表明，党员总量增速持续放缓，发展党员质量不断提高。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撤销涉台武器计划。 美国纽约一所医院发生一起枪击事件，数人遭到枪击。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晚上出席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并发表重要讲话，出席观看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央广记者刘志宏、马闯、刘乐报道。 宴会厅内欢声笑语，气氛喜庆。18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和夫人梁唐清仪陪同下步入宴会厅，全场起立鼓掌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首先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香港居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说， 20年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就像一棵幼苗，在风雨中茁壮成长，结出了累累硕果。 习近平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前人用超凡的勇气探索和突破，后人要以坚定的信念实践和发展。 前进道路并不平坦，但我们实行一国两制的初心不会改变，决心不会动摇。我们要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信心，以千淘万漉随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恒心，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取得更大成就。 习近平指出，香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现代化大都市，是一代又一代香港同胞打拼出来的。 香港同胞所拥有的爱国爱港、自强不息、拼搏向上、灵活应变的精神，是香港成功的关键所在。我要特别指出的是，香港同胞一直积极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此，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从未忘记。 习近平说，香港同胞不仅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把香港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而且能够继续在国家发展乃至世界舞台上大显身手。习近平强调，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祖国始终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祖国日益繁荣昌盛，不仅是香港抵御风浪、战胜挑战的底气所在，也是香港探索发展新路向、寻找发展新动力、开拓发展新空间的机遇所在。国家好，香港会更好。 习近平最后强调，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坚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开创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晚宴结束后，习近平在香港会展中心观看了心连心创未来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文艺晚会。 演出现场流光溢彩，气氛热烈喜庆，绚丽多彩的舞台光影流转，从回归颂《我的中国心》到《香港我家》《友爱长存》，唱响了爱国爱港的主旋律。铿锵有力的鼓点，虎虎生风的武术表演，慷慨激昂的钢琴合奏《黄河船夫曲》，生动展现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意境深远的不忘初心，感人至深，寄托了中华儿女坚持梦想、不断奋进的共同心声。整台晚会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来自香港和内地演员联袂演出的歌曲、芭蕾舞、杂技等精彩节目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演出最后，习近平走上舞台，同主要演职人员一一握手，并同全场一起高唱歌唱祖国，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福香港明天更加美好。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来到香港少年警训永久活动中心及青少年综合训练营考察，看望正在训练的香港青少年。央广记者马闯、刘乐报道。 少年警训是香港警方下属组织，是对香港青少年进行法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平台，迄今累计有超过100万名青少年参与，目前会员超过18万名。在室外训练场，习近平查看少年警训成员，进行省网镇训练，随后又来到活动室了解少年警训计划及训练营总体情况。在室内运动场，少年警训成员正在进行体能和领导力等项目的训练，看到习近平主席来了，大家兴奋地聚拢过来向主席问好。习近平同少年警训成员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训练情况。习近平指出，警队很重视对青少年的法治教育，这非常有远见、有前瞻性。 遵纪守法的意识， 对 啊，你看这么小的孩子啊，他这个从小意识里边啊，法治意识， 对，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普法教育。再一个，把警队的恪尽职守的这种精神烙在我们的心田里，最后培养出来是一些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下一代。 习近平强调，回归祖国20年来，香港警队很了不起。 香港的繁荣稳定离不开我们香港警队在这个维护法治、维持我们的社会稳定方面的这种关键作用。你们做得很好啊，我也向我们香港警队3万多警员啊致以崇高的敬意。 感谢主席。 习近平强调，我非常关心重视青少年成长，因为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没有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国家就没有远大发展。 每一代人他都有自己的历史机缘啊，我想呢，我们这一代的青少年啊，就把握住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历史机会，选择正确的道路，报效香港，报效祖国。祝你们啊一切顺利啊，祝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祝你们身体健康，祝你们早日成才啊。 当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在梁振英夫人梁唐清仪陪同下，前往东华三院赛马会松朗安老综合中心参观看望。彭丽媛走进康复治疗室，了解老人康复治疗情况。随后，彭丽媛来到老人居住的房间，详细询问老人生活起居情况。礼堂里，一些老人正在绘画制作手工。彭丽媛同大家一起制作了一个造型精美的立体捧花卡。彭丽媛祝愿所有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健康长寿、幸福快乐。 正在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活动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视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驻香港部队全体制战员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强调， 要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加强驻香港部队工作，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央广记者陈欣、谭淑慧报道。 纵夏的香港，大帽山下满目青翠，驻香港部队石岗营区洋溢着热烈的气氛。阅兵场上，数百面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全面贯彻一国两制伟大方针，坚决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热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衷心祝愿香港明天更加美好的巨幅标语格外醒目。来自香港各界的4000多名阅兵观礼嘉宾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翘首企盼重要时刻的到来。上午9:20许，习近平抵达石岗营区，登上检阅车前往阅兵场。 主席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授阅部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驻香港部队司令员潘德洪。 开始。 习近平乘车依次检阅驻香港部队20个方队，3100多名受阅官兵军容严整，意气风发，防空导弹、轮式装甲车、武装直升机等武器装备整齐列阵，威风凛凛。习近平的亲切问候鼓舞士气，官兵们响亮的回答声震长空，观礼台上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我来看望大家， 感谢主席关怀。 检阅结束后，习近平接见了驻香港部队机关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干部，同大家亲切握手合影留念。随后习近平听取了驻香港部队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 20年来，驻香港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认真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驻军法，出色完成以履行防务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展示了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形象，赢得广大香港同胞高度赞誉。 习近平强调， 驻香港部队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是维护一国两制的重要力量，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他指出，要强化政治意识、政权意识、大局意识，增强维护一国两制的责任担当，要整戈待旦、常备不懈，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发挥定海神针作用，要保持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高度重视做好依法治军工作， 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队伍。 央广记者马闯、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香港会见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习近平对董建华表示，你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可以说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开拓者，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以来，你继续为国家和香港发展进步尽心竭力。这些年来，你将自己的时间、精力、智慧、资源无私奉献给了国家和一国两制事业，令人敬佩，也为后来者以身率范。期待你在国家和香港发展进步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当天下午，习近平还会见了前来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活动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习近平表示，澳门特别行政区在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稳健施政和维护国家安全等方面做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工作，中央对此是充分肯定的。当前澳门总体形势是好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步，希望你们积极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以务实稳健的施政巩固澳门良好局面。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香港亲切会见了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并发表重要讲话。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表示，各位是香港社会的杰出代表，长期以来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并保持繁荣稳定，为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里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香港回归祖国20年来，一国两制的实践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习近平说，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正确看待、理性分析，想办法解决问题。困难克服了，问题解决了，一国两制实践就前进了。习近平强调，中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改变、不动摇。对香港来说，应该关心的不是一国两制方针会不会变的问题，而是怎样全面准确把一国两制方针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指出，推动香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繁荣发展，保持和谐稳定，需要我们携手并进。他希望大家在四个方面做好表率。 一是带头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二是带头搞好团结，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消解戾气，增进和气，弘扬正气。三是带头关心青年，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问题，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四是带头推动香港同内地交流合作，发挥各自的专长，为促进两地的共同发展多献策、多出力、多担当。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香港会见了中央驻港机构和主要中资机构负责人，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中央驻港机构和中资机构在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深化两地交流合作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绩。习近平强调，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正在向纵深推进，大家要增强对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和实践自觉。他向大家提出四点希望：要勇于担当不辱使命，要迎难而上开拓创新，要狠抓落实久久为功，要严守纪律风清气正。 各位听众，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将于今天上午9点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将于8:50起并机现场直播，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菲律宾外长卡耶塔诺。卡耶塔诺首先代表菲律宾政府和杜特尔特总统对四川山体高位垮塌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李克强感谢菲方慰问，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全力做好救灾和相关后续工作。李克强表示，中非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双边关系重回睦邻友好发展轨道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方支持菲律宾担任今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各项工作，支持菲方办好今年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我们愿同有关各方在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基础上，继续推进对话磋商，开展互利合作，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致电特蕾莎梅，祝贺他连任英国首相。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英国的关系，高兴地看到双方高层往来十分密切，务实合作广泛深入，人文交流蓬勃发展。中方愿同英国新政府一道，以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英关系与务实合作取得更大发展。我欢迎你年内访华，并举行新一轮中英总理年度会晤。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京主持召开调研协商座谈会，邀请民盟中央、民建中央、民进中央、九三学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围绕大力振兴和提升实体经济建言献策。俞正声指出，积极参与和服务振兴实体经济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各有关部门要积极搭建知情平台，定期通报情况，解读政策，回应问题，认真研究，及时反馈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支持他们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作用。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944.7万名，比上年净增68.8万名，党的基层组织451.8万个，比上年增加10.5万个。数据表明，党员总量增速持续放缓，发展党员质量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结构进一步优化，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各领域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断强化，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显现。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党员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部署要求得到贯彻落实，党的生机与活力进一步增强。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永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对今后一个时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工作作出部署。 今天起，一批新规开始施行。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被认为具有汽车流通领域里程碑意义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今天正式实施。新规打破了汽车销售品牌授权单一体制，为多种模式并行的汽车流通形式提供了保证。商务部市场建设司副巡视员胡建平： 允许授权销售和非授权销售两种模式并行，汽车超市、汽车卖场、汽车电商等将会成为新的汽车销售形式。 今天起，按照相关政策，个人购买合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最高抵扣2400元，也就是每月200元。一系列清理规范涉企政府性收费的措施也从今天起施行，例如工程质量保证金预留比例上限由5%降为3%，以及降低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水土保持补偿费等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上述措施预计每年可为企业减负2830亿元。 新闻动车组，中方强烈敦促美方撤销售台武器计划。6月份中国制造业扩张步伐有所加快，农业部上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请听报道。 据报道，美方已批准总值约14亿美元的售台武器计划。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美台军事联系，以免对中美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 中方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方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陆康强调，任何人都不能动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干涉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中方强烈敦促美方恪守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做出的严肃承诺，撤销上述售台武器计划，停止美台军事联系，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双方重要领域合作造成进一步损害。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六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1.7%，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认为，这说明我国经济还是保持在一个平稳适度的增长区间。 一个呢，就是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回升，第二个就是效益也是在回升的，还有一个回升呢，就是市场也是比较活跃，反映的就是这个价格呢也是回升的。 央广记者刘飞、张绵绵北京报道。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昨天上线运行，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表示，平台将率先在四川、山东、广东三省开展试运行工作，当前急需健全相关制度规范， 需要研究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主体注册、标识使用、信息采集等配套制度，明确追溯的要求，健全管理的规则，要抓紧组织开展追溯管理技术标准体系的构架研究工作。 央广记者沈静文北京报道。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6月29号到30号在京召开中央国家机关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中央国家机关出席党的19大代表。选举过程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与会代表在酝酿讨论基础上，差额选举产生186名中央国家机关出席党的19大代表，代表结构比例符合中央要求。 中央文明办昨天在湖北武汉举办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并发布六月中国好人榜，99位充满时代感、饱含正能量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湖南四大河流之一的资江水位今天全线暴涨。来自桃江县的讯息显示，资江的小型支流塔溪河的牛田镇三塘湾村河段发生溃堤险情，目前正在紧急处置中。考虑到汛情紧张，桃江县紧急向益阳市防止申请武警官兵增援，同时要求县人武部迅速组织500民兵待命。据了解，上级已安排500名武警官兵赶往桃江。截至记者发稿时，部分驰援部队已赶到现场，开始抢筑子堤、加固堤防。 今天起，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确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这意味着经过2年试点后，所有检察机关均可提起公益诉讼。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昨天在白宫举行会晤。特朗普强调，美韩应公平分担安全防务费用，双边贸易关系应公平和互惠。 美国纽约警方昨天说，纽约市布朗克斯黎巴嫩医院当天下午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导致多人中弹，枪手已被确认身亡，具体伤亡人数和枪击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纽约警方人员说，将很快将该事件举行新闻发布会。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崔天琪、郑兰，主播文气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市。